第28页第一行啊，居言内有，去外奔移，混扰扰相，以为心性。这个四句是世尊开示我们悟认心性啊，经文虽然只有16个字，含的意思非常之广泛。那么此地所讲呢，也就是平常所讲妄认语言成分别为四心相。第一句是指第七识，第二一句是讲的第六意识。知言，知言是第七识，因为第七识它是执着第八识的见分，以为是我啊，是我执。是不是执着第八识见分的全体呢？如果执着第八识见分的全体啊，那就接近了，对了，他的过失啊，就是执着第八识见分之一分。那个第八识的见分像大海一样，他只执着大海里面的一滴水，认为这就是大海，跟前面呢执着我们四大色身以为是四身相啊，犯了同一样的过失啊。因为一切的这个相啊，是第八识的相分，四大是第八识的相分。凡是属于精神方面的，都是属于第八识的见分，见分与相分呢，都是尽虚空、尽法界、尽众生界，广大无边啊！我们凡夫茫然不觉，只在里面取一分，认为是自己。那么取这一分做自我相啊，我身我心与其他的呢就对立了，对立里面就生无量无边的尘劳烦恼，就造成了这个生死轮回业果缠绵的这些妄想。佛在经里面给我们讲得很详细很清楚，我们听了之后啊也会点头，可是我们在境界上就是转不过来啊，还是人魔对立。诸位必须要晓得，在人魔对立这种境界之下，决定不能了生死。 那是制造生死轮回，不能够解决生死轮回。解决生死轮回第一关呢，就是要把我相打破，无我啊，无我相啊。再接着呢，要破法体，我法两种执着打破了，这才能够了生死、超三界啊。佛可以说无有法可说，所说的就是这么一桩事情而已。这可以说是凡夫于圣也，这迷关键的所在。这个地方讲居民，居是居集，民就是气氛啊，八十见分的气氛，也就是唯识里面所讲的恒神思量我相随啊，恒神思量。那么这种恒神思量是非常微细，我们不容易觉察到。那么我们现在要想个问题啊，研究一个问题，在那里思量，那是第六意识。第六意识的思量的相粗，第七识思量的相微细。不但第六识这个恒神思量是永远不间断的，它什么时候要断了，我直接破了，它不会间断的。我们这个身呢，有生有死，邪身受身呢有中断，身邪了之后有个中阴身啊，再投胎才能得个身，这个身相，身生生世世有间断，这个第七识生生世世都没有间断。不但我们凡夫念了佛经，晓得有这么回事情啊，虽然晓得有这么回事情，可是我们是不是能真正找到第七识呢？给诸位说，找不到啊。为什么说找不到？念阿罗汉正得九次地定的功夫，都还没有找到第七识。那我们这种粗心大意的人，怎么会能找到？那这是我们必须要晓得的啊。但是修学大乘的人，实实在在啊，是必须要解决这个问题。唯识里面讲恒神思量之我，我们凡夫啊，不是叫的这个名字，叫的什么呢？在中国人叫灵魂，这个灵魂会去投胎。外道，印度外道叫神魔，啊，就是这个东西。在唯识里面呢，就是第七识。楞严里面所说的，是说他的状况，就是指的妄想缘气这种气氛，于中居缘呐，这个集聚啊。 那么怎么要问呢？这个妄想缘起集聚在什么地方呢？楞严经前面我们读过，七处真心里面，那不是找心吗？实在讲，释迦牟尼佛并没有指定是真心或者是妄心，不管是真心是妄心，你去找去。结果莫难是七处都找不到。再给诸位说，找七处虽然都找不到，可是七处都有，没有一处他不在呀。世俗人不明这个事实真相，认为潜居在我们身体五脏之中，这是什么呢？这是物质习气。一种错误的观察，可是居年呢，也就成为佛法里面不相应行法所讲的命根。细欲生死啊，那么生死确实有这桩事情，但是诸位如果在唯识里头稍稍留意一点，生死是彻底的虚妄，并不是真的有生死啊。在佛法里面，生死是属于24个不相应行法里面，不相应行法完全是虚妄的，是什么？是辩机所执行，连一擦洗都谈不上。我们在唯识里面看到是听法，听所有法，色法。是依他起心，而不相应行法是惦记所执行，所以度佛法要开悟啊。佛法称作明门，明门就是开悟的门径啊。这一悟呢，就可以入大乘之门。在佛法里面，如果在这些地方有心得，你对于这个生死的恐怖就没有了。为什么呢？晓得没有生死，这是了不起的觉悟啊。无世界以来对生死的真相就没搞清楚，现在忽然搞清楚了，这是多么稀有难得之事。搞清楚了，自己才能够真正相信啊，才晓得诸佛菩萨不生不灭，原来我们自己也是不生不灭嘛，与诸佛菩萨没有两样嘛。 但是啊，我们想一想，学佛的人很多，甚至这不说别人嘛，说是自己还是贪生怕死。只要有贪生怕死这一念，说实在话的，各法名门都没有开悟啊。那不相应行法，怎么讲法都不晓得，没悟啊。悟了就没有了，悟了你的心一定平等。万法是一，唯有一才是平等法，二就不平等了。唯有平等啊，才有解脱自在。不平等里面，决定没有解脱，决定没有自在。了，内有根深，指的根深说的。去外奔移那个外呀、啊，是指外面境界来讲的。那么这就是指这个妄心，啊，妄想的原心，牵起前六识。在这个境界里面呢，念念生分别心，相续不断啊。这个样子，摇动妄情，于是所谓的内缘隐士啊，这是指的六尘缘隐，也设置为。阿赖耶识里面落谢的种子，啊，或者我们现在讲的印象，我们六根接触六尘，心里面留的有印象，这个印象是什么东西呢？在此地就是居缘内摇之相。这是里面的烦恼啊。而外面呢，再去念六尘的色相，这样这个心，这个妄心啊，在内在外啊，来回奔移，从来没有休息的时候啊，妄心啊，诸位要晓得，真心是如如不动的。不动是清明之相，心是清净，是光明的。这一动摇了，动摇是妄心，它就不清净了，莫有光明了，所以它这个相是昏扰扰相。学佛的人做功夫，首先要把这个心相要认清楚，认清楚就是觉，认不清楚就是迷。觉的作用是诸佛菩萨的作用，你的作用啊，是生死凡夫的作用。我们先前 所误认为是自己的心性，自己心性就是这么回事情啊。这哪里是常住真心？常住真心里面有无尽的功德，无尽的光明，哪里像此地所讲的欲暗昏扰？佛在此地点醒我们，千万不要把这个东西认为是自己的自心相，那是决定错误。那么从唯识上讲，地其实是在内，也称之为转识。一切的转变都是它的功能啊，转阿赖耶相分的一分为一自身相，转阿赖耶见分的一分为一自心相，所以也叫做第七转识。前无识是在外，前无识也可以说是转识，它是把五尘境界落些影子传递给阿赖耶识，而第六识的作用啊是最为广泛，与它相应的心所有五十一种，它是通内通外，可以说是第七识的大门。第六识是第七识的大门，它与前五识可以联合同时起作用，所以也叫做五聚其一识，与前面五识同时聚起的一识，其联合作用配合得非常之好，我们日用平常当中是一点也没有觉察到啊，这个前五识跟第六意识是配合起作用的，怎么没有觉察到啊？一言能见，一见就能够想，那能想的是第六识，能见的是眼识啊，想嘴里就想说话，说话的是学识，他们这个起作联合起来是起作用啊，比那个电流还要快，所以叫我们根本就觉察不出来。不但这个是六个识是联合起作用啊，还有与六个识相应的那些心所啊，可见的我们日用平常心理的现象是非常之复杂。那么经上这四个字形容的好极了啊，去外本一啊，实在讲他不去外本一的时候他也不老实。那为什么呢？你比如说睡觉了啊，睡觉的时候眼根不起作用了，前面五识啊，大概都是除了耳根会起作用之外，啊，其余的都不大起作用。可是意识他还会做梦，所以叫独头意识，他一个人在那里，他还起现行。起现行就是做梦啊。我们要把这个东西当作是自己的真心。正是佛给我们讲的认贼为子啊。 我们无始劫以来就是因为错认他是自己，这才吃了这么大的亏呀。在六道轮回里面，这是冤枉吃这么多苦头。我们学佛如果要想成就，首先就要把这个辨别清楚，什么是我们的真心，什么是我们的妄心。真心是指六根根性，佛给我们指出来，我们要能相信，要能接受，不但要能接受，从现在起我们就用它。如果你从现在起你就会用它，你在菩萨道里面你是很了不起的菩萨。在五种不同种性里面，你是大乘圆顿种性的菩萨，你的地位比任何这个菩萨地位都高，你的成就也比任何人来得快。啊，要是说你一生成佛成就了，那太慢太慢。果然能够学识用根，成佛做主，我看顶多啊，也不会超过三五年。就圆满菩提了，这才是真正的大事啊！其余世间什么都是小事啊！纵然全世界的名闻利养都给你一个人得去了，你还是要生死轮回。你还是要受果报。你问题解决不了啊。我这次到南部讲经，南部有个同修看到台北有这么什么大乘印经会啊，说是几个什么印经会，他比我都熟啊，非常羡慕。他说我们能不能在讲经当中发起个在南部也组一个印经会。我就告诉他，我说从前彭居士给我们一句话开示，你还记得吗？我在南部讲经讲过多少次，好事不如无事啊。别人搞这个印经会也搞得很热闹啊，是一道俱成啊，自自然然，并不攀缘啊，不操心啊。如果这个事情是好事情，救度一切众生之事，叫自己心里面烦，经上所讲的日夜内扰纷扰扰相，这个好事不能做啊，好事不如无事啊。你要搞个印经会，你要到处去拜错人，今天去找这个收钱，明天去请那个发心，你这一辈子就完了。你搞得再好，来生人天福报，说人天福报是恭维你，为什么呢？你要是五戒十善四无量心不具足，福报是有，多半到三恶道去享受。 学佛的人所造的有漏福报，绝大多数啊是到那个神道里面去享受。神道的身有两种，一种是鬼的身，一种是畜生身。到那里享受去了。我们台湾鹤岗妈祖庙，那就是神道啊。前身他在佛门里面就是专门修布施，他是什么身我不晓得。畜生身呢，这是绝多数，他是水神呐、啊，龙王啊，这马祖是龙王。他这个福报实在是大，他全台湾的时候，连我们总统福报都没有他大。来生去搞这个把戏去了。那么怎样才做善事呢？不是善事，不是不能做，要做。清净心做，我心清净，做一切善事的时候，我自己心里头如如不动。清净自在，这个时候你的善事做得越多越好。为什么呢？如如不动啊，这个真叫自利利他。自利的是呢，所以说不取于相，如如不动，这是自利。利他的是慈善，一切功德慈善事业利益于他，不着相啊。今天如果我们做多少好事，我们要拿出成绩出来，着相啊。我印这么多年的书分送给别人，你问我印了多少本我不晓得。为什么呢？从来自己没有记载过啊。今天你叫我拿出来说，没有成绩可以。实在讲，我们不用成绩，因为说不需要政府表扬，也不要人家送个匾额，也不要人家在报纸杂志给我们捧捧，不需要啊。我们做的是我心清净，做了跟没有做是一样，做而无做，无做而做，这样才行啊。那么这是诸位道场，诸位同修在道场里有这么多年，大家看到了，我们要印个东西，流通一个东西，发起，不一点不勉强，而且我们不是定期的，定期就苦了，不定期是语言具足了，就做，没有语言的时候就不做嘛，这个多自在。如果说是我一个月一定要出两样东西，那就糟了，麻烦可大了。所以总要记住是随缘就自在，一派缘就落到有漏善法里面去了。这是我真正的恳切奉劝诸位，这一生要了生死，要出三界，要成佛做主啊，我们才真正能自度度他。等到你成了佛之后，无论你用什么身份，你才能够普度一切众生。自己没有成佛，那就得记住庞居士的话，好事不如无事。为什么呢？无事心才清净，好事等于无事，可以做，可以做好事，好事就是无事，这时候可以做，好事还是好事，无事还是无事，无事跟好事不一样。 这个时候宁愿取无私不取好处。这是我们说这一生真正想成就的话，就不要走这个路。一切事情要随缘，决定不可以强求。心要平静，由平静才能够到平等，由平等呢才能够生智慧。会用心的人，这人呢他是用六根之心，见心见色心，闻心闻身心，六根根性见六尘的诚心，这才叫明心见性啊。在念佛法门里面讲，这才是理一心不乱啊。那么六识用不用呢？用。六识是用而无用，无用而用。为什么还要用六识呢？不坏世间法，的根性给诸位说是佛法，是自受用，用六识是世间法，是恒顺众生。所以自用六识绝无执着，知道识是虚妄的。金刚经里面所讲，凡所有相皆是虚妄，决定不染不着，这才叫不坏世间法了。这个就是大慈大悲呀。心地清净，禅家有比喻说，所谓是红炉点穴，离间消融。什么叫红炉点穴呢？炉是火炉子，火炉子烧得红红的，你看那个温度都高了，那个雪花落在那个炉子上啊，立刻就消掉了，一点痕迹都没有了。这就讲事法可以做，没有痕迹。事法怎么做法呢？就是用六识。对他是用六识，对自己是用根性，这就是佛菩萨。学了就要会用啊！诸位古人要是随着楞严经这个进度，一面学一面就会用，楞严经讲完了，你们诸位都成佛了。这个一点都不假啊！你们果然是按照这个经的进度的时候，这样的修学，那经讲完了，就圆满菩提归无所得了，个个成佛了。时局很不好啊！我这次到南部，听得太多了。在这一个时代里面，可以说是自古以来一切众生呢没有遭遇到像我们这样苦难的时代啊。我们这个时代，我过去也说得很清楚， 是佛法里面讲的小三代的前夕。我们遇到小三代了，大概我们这个小三代都逃不过。这次是我们地球上有史以来从前没有过的大劫难临头啊！在这个时候，再问问什么最要紧呢？修行最要紧。修什么心呢？修清净心，这个叫真修啊。说的太多了，他也记不得，也无从着手。所以我们从这个佛法纲领上提出来，简简单单六个字：平等、清净、慈悲。这六个字是有次序的，要先从平等上修。没有平等，心怎么会清净？平等心、清净心就是佛心。平等是理呀，清净是自受用，慈悲是他受用，慈悲一切。说到这个地方，我们在前面曾经读到过，莫南尊者发了大心的时候，法义圆成，圆满功德了。大乘佛法里面，你只一发心，功德就圆满了。需不需要做呢？不需要做，功德就圆满了。我昨天讲给这个发心呢要印经的同学，我说你只有这一念心，你的功德就圆满了。怎么说圆满呢？你这个慈悲心是尽虚空遍法界的，而现在什么没有能力做，不是不做，是没有能力做。平时圆圆满满，而是念不具足，所以他的功德是圆满。有缘就做，没有缘不勉强。所以大乘学者这个功德跟诸佛菩萨一样圆满。你不要看他什么事都没做，他功德圆满的。你看到一些人一天的忙忙碌到晚才能做，他的功德不圆满。为什么不圆满？他心不圆满，心不平等，心不清净。平等心里面没有界限，没有界限，所以才净虚空界、净法界、净众生界。心不平等，它有界限，有界限，你这个心不能够净虚空等法界。这个道理在大乘经论里面处处看得到。我们读论言，读华严，诸位总可以能体会到佛菩萨教给我们的，首先要认识心，然后才能起修啊。真心妄心要分得清清楚楚，这是学佛的第一课。一迷为心，决定或为色身之内。第一句就是指我们这个凡夫，悟 窑绕像，以为这个东西就是自己的妙明心性，并不知道是错人的。所以佛在此地说，一迷为心，就是你一从迷了以后，以为这个是自己的心性，不容易觉悟，不容易改正过来，这是一层迷惑了。第二层的迷惑，误认为这一个心是在自己色身之内，这一个种迷，一种执着。